他看不清你正起伏的背影，你撑着伞，他却哭得大雨淋漓。你的安慰陪着他，等他天晴，你就无语，在他的叹息，有你的不甘心。也许有一份秘密，从你爱他那天起，他的屋顶看的每个烟火，全都是因为你。那年很美丽，却也让人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，怎么会说爱你。爱情之所以因为爱情这份着迷，未见面的措手不及，没关系的忽远忽近，伤心。他若不开心，反而让你不安定，这是奇迹是爱情流出间隙之后的停车，是你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千羽电台，我是千羽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歌曲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《爱情之所以》。爱情之所以忘记自己，嘴边没关系，心里恰恰是我介意。之所以开着你和他的玩笑，因为要掩饰我默默地爱着你。抱歉，我的若即若离给了你太多不安定，抱歉太多的原因，眼神已经无数次动心，却不敢说爱你。有些人明明喜欢却不能触碰，刘宇宁以细腻和柔情见长的歌曲表现力，十足把握了歌曲中的敢爱却不敢言的细腻情感。喜欢一个人的第一感觉是自卑，隔着友情的关心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，慢慢靠近你的暧昧甜蜜，害怕这份契机转瞬即逝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千羽的节目，请您关注和订阅吧，点歌请发私信哦，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一起飞。 不关心的忽远忽近。